话说这在春节前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小林他表弟啊说在节前要跟单位辞职了，这一下把小林给吓坏了，他非常着急，他赶紧劝他表弟。 哎呀你疯了吧你，这年头找工作多不容易啊，费多大劲你都忘了，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啊啊。 表弟听到了小林的话自个儿嘟囔道， 你说的也是，可是我吧不太适应那儿工作节奏，我不辞不行啊。 行了吧你，什么节奏不节奏的，适应不了慢慢适应啊，还辞职还非得春节之前，你知不知道春节之前每个单位都发年终奖啊，你疯了吧你。 听到小林这么说他表弟笑了， 哥要这么说那就是你不懂了，这春节每年春节都发年终奖，每个单位都一样，可是我们那破单位吧本来效益就不好，发不了仨瓜俩枣的，可是春节同时也是结婚办满月的日子，我这回辞职为什么赶在节前啊，我都算好了我能一气儿躲过仨结婚的一满月的，这么算下来我辞一回职我还能赚700多块的吗。 Thank you.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